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9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呢，来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之前就来过古典也流行做客过，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呢，当时我说他的到来呢给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惊喜，因为在近几个月的古典也流行一直我觉得是做的有一些音乐新势力的感觉，今天的音乐让我们怎么样看待。而且他的到来之后呢，在10月份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还上演了他的作品。再次欢迎作曲家同时也是多元化的音乐家王斐南。 谢谢古月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非常高兴又能回到这个古典也流行节目。 这个上礼拜上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吧，应该说整个一个月都是在非常忙碌的状态中度过。然后我们这个我的这个应该说首部歌剧吧，奥菲欧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演，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这个技术合成周，然后一共连演了，在三天之中连演了五场，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特别开心，然后能受到古月老师的邀请再次回到这个演播厅。 哎，所以一开始这个斐南一来呢，我就说一开始我们先播一段音乐吧，播一段你的比较正常一点的音乐。这话怎么说，因为其实斐南一直在进行很多的尝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国际音乐节期间，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时间过得真的好快，然后我们在节目里进行一些讨论，比如说现代的音乐，多元化的音乐，跨界音乐，甚至先锋音乐，甚至在微信群里还有人在吵架啊，就关于这个音乐的看法。所以今天你来了，正好也是在当时奥菲欧期间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所以呢正好我们可以聊一聊。所以呢在正常的音乐之后，我们就来听听在十月份演出的这部奥菲欧的现场录音。这里呢一开始要听到的是第一幕之后，在王斐南扮演的尤里迪西被杀之后的这一段出现的音乐了。声音还是有点小啊。这块是进行这个大趴的时候啊 party 的时候，还没有被杀的时候，舞会的时候，就听到一开始音乐的感觉。其实从哪开始说呢，因为听众朋友很喜欢你，看这有朋友呢你看特地去看过你的演出，那个你在我们微信群里有人叫你是小丫头， 小丫头 北京丫头的声音。但其实斐南一点都不小，我上次我就说过真的是有很大的，我突然想到 Kisses 那个巧克力啊，有一个广告叫小身材大味道，但是斐南看起来就是一个女孩子，轻轻柔柔的，但是有巨大的能量，在她的音乐中也蕴含了很多。那我记得怪才虫你去看了这场演出，那你现场看了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在今天的新音乐，古典跨界融合流行爵士甚至是摇滚，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而且其实我是看了现场这部歌剧啊，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探讨和讨论，我们大家先听一下，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乐友会，来乐友会里来讨论今天的新音乐。She's just enjoying herself on her big day. Let her, let her, let her. She is so young and beautiful. Oh no! This has happened.因为那个舞台终究有限，虽然演出了四场吧，我记得是 五场， 但是呢，看的朋友肯定还是不多的，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开始这个，还是先讲一下剧情吧。斐南，你先大概讲一下， 就是这个奥菲欧这个神话故事，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应该有的朋友是很熟悉的，就是他讲的是这个。这个诗人奥菲欧，他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这么一个人物，然后他在那个新婚之夜，他的新娘 Eurydice 就是那个原著里面是被蛇咬死，毒蛇咬死了，然后他特别悲痛，所以就到这个冥府去找这个冥王，去求他把这个 Eurydice 带回人间，然后这个冥王就告诉他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把他带回去的过程当中不许回头，如果回头的话这个新娘就永远回不去了，然后他说可以答应了，结果就走了，从走了很多就是在这个回人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都没有回头，但是最后一刻他终于忍不住了， 回了头，然后这个新娘就没有回去。 嗯， 所以这是原版的蒙特威尔第那个版本呢，就是他最后是被那个阿波罗又带回了天堂，是。然后后来有一个格鲁特写的那个奥菲欧那个版本呢，是把那个结局给改了，改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奥菲欧最后把这个新娘带回去了。然后我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个剧情里面，就加入了很多现代生活的元素，包括我们这剧情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一个循环式的，就是在他最后走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又走回了一开头的那个开场的婚礼，然后中间的剧情包含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新娘，我们把它设定成一个当代的一个网红，一个明星，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在他死去的时候，就是对他那个在抖音上或者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对他进行这个悼念。然后然后我们这个冥府的这个情节也设定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冥府的这其实我们设定的不是把它设定成一个比较黑暗的一种，就是它看起来可能也是比较那种，但是其实有一种喜剧效果在里面，就是只是在体现一种人的一种自我意识吧，比较有一些幽默的东西在里面，包括那个冥王给他那些他的那些民众打一些那些美容针，所谓的美容针，就是也是在影射我们当代当下的一些社会 现象， 对对对。 那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因为我觉得想出的点也很多，大家肯定是更多的朋友没有看过，那就从一开始的婚礼场景开始。一开始是一个婚礼场景，其实在音乐中你也用过了当年 Monterey D 用一点点的小素材，而且一开始当大家进入到三里屯的那个红馆的时候，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婚礼签到的现场，然后呢还有一些室内乐演奏，包括我们熟悉的像一步之遥这些探戈作品，就像是一个大家参加一个 party。然后呢正好在第一幕的开始的部分就是尤利迪西被杀了，其实那种感觉我觉得你迎合了一开始原著的，他是被蛇咬的，而在这里呢好像是受过到了很多的诱惑，而且在婚礼的当天玩得很嗨，然后那个新郎奥菲欧呢非常的难过，但是一开始奥菲欧的声音的出现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你选择了一个假声男高音来扮演奥菲欧 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算一个一个巧合吧，就是我和导演编剧邹爽，我们一开始是讨论的是把像那个用一个假声男高音去扮演这个奥菲欧的一个一种人格。然后呢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呢我们就是找到了李梅里先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吕德假声男高音，然后我们就是遇到了他以后觉得他特别适合演这个就是奥菲欧本人，然后 所以才设定的这个假声男高音。我以为你要是像过去像比如说蒙特威尔第像过去甚至很早以前巴洛克之前的音乐进行一个致敬，因为在的话你曲目里头就是整个作品就融合了更多的风格了，而不是正好是一个巧合。 也不完全是巧合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歌剧是是为人而做的，就是其实因为我在里面也在扮演两个角色嘛，就是也是因为 新娘尤利迪西， 对， 以及冥王， 对，其实也是比较能像您刚才说的比较能体现我的这种就是一方面比较柔和的一面，然后一方面比较那个有力量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假声男高音是比较新鲜吧，很多很多观众没有接触过，然后一方面我们觉得应该选择一个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而不是说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角色而去挑，就是硬性的挑一个演员，其实有一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哦，是这样。也许在下个地方，比如说你在纽约，如果要再演的话，也许参加演员的是什么样的音色，会为他们再重新改写一下音域什么的。 对，我们有可能把奥菲欧定成一个女性角色，然后再把、把新娘可能换成新郎，可以用一个男生来表演，都有可能。 那一开始你写奥菲欧的时候，就打算自己要唱吗？ 对，其实当时我和邹爽，最早开始讨论这个剧本的内容的时候，应该是他提议的吧。因为我也经常在做这些这个跨界表演的尝试，所以我也非常有热情，对参与这个，因为我自己的作品， 对， 也是比较难得吧，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也特别的感谢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能让我有这个机会，其实是一种释放自我的机会。 那我觉得我们能跳入一下吗？也是跳开奥菲欧，来先大家听一下你之前以前演唱的一些作品，来感受一下。第一秒可以吗？ 好的。 要和失意的人们跳下了悬崖，月就和平原拥 斐南演唱的第一秒，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产生的？什么样的背景？ 这个其实是就是近几年写的一个新作品吧。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刚，其实是在回国暑假回国时候写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就是开始那个 开始介入一个现代诗的一个圈子， 哦、 就是我有一票朋友是那个写诗的、 哦、 诗人， 是 也是之前我在耶鲁大学的朋友， 嗯， 然后我就开始进到一开始也是进到一个微信群，然后看大家都在发诗歌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我说哎。我也想尝试写点东西，就写点类似现代诗那种。 之前你已经尝试过演唱了吗？ 对，之前就一直在做一些独立流行的歌曲啊，嗯，就是也玩乐队什么的，嗯，然后这首歌的应该是先有曲子吧，也是先在钢琴上扒了下来一个大概的一个草稿，然后后来填的词。就是我一般写歌的过程都是先有曲子，就比较直观先出来，然后再往里填词，然后填的词呢就是这首歌的歌词第一秒就是不太符合一般歌词那种，就并不押韵，就我其他的歌词都比较押韵，但那首歌就不太押韵，但是遵循了一个现代诗的一种逻辑，就是它的里面有一些逻辑相悖的一些东西。嗯， 哎，哪些逻辑相悖的东西？到时候你可以把诗发给我，可以发到我们的友会中啊，大家可以 好的 可以看一下啊， 好的， 参与讨论。但是今天就还是来不及说这个。嗯、你刚才说玩乐队，嗯，斐南是一直在，可以说你的家庭吗？ 啊，可以。 王次昭先生的女儿，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前任的院长，嗯，所以从小是家学渊源，一直都是跟古典音乐啊、 嗯、 各方面有着渊源的，而且学的是作曲，肯定从小是钢琴啊这些是从小就来开始练的、 嗯、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玩乐队，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流行？ 嗯，我应该说是从小就听流行吧、 嗯、 听，而且听西方的流行歌曲比较多、 嗯、 其实我爸爸以前还都挺支持我那个听各种各样的 音乐的多元化， 对、 嗯、 就是小时候听了很多古典音乐，我们家有好多那种音像制品、 嗯、 以前都是大家都听唱片嘛、 嗯、 一开始听那个磁带、 嗯、 后来听唱片，然后这个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迷上一些西方的摇滚乐， 嗯， 然后那时候都去新街口淘碟呀什么的、 嗯、 然后 打口袋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嗯，可能我骨子里有一部分比较叛逆的天性吧、 嗯、 就是觉得从小都听古典音乐，然后有点也不是说不甘心吧，就是觉得希望涉猎其他的东西，不是说只是父母给我的一些东西。嗯，当然可能我的性格本身也有一些野路子的一些特征，比较符合那个摇滚乐那种就是表现自我的那些东西，所以嗯，就是长时间这样，嗯，就是汲取各种音乐养料吧，包括古典乐，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和摇滚乐都是相通的。 对，我想说的是，摇滚乐和古典乐是很多相通的，包括其实一些作品，包括 Queen 乐队啊这些， 对对对， 那是很大众化的。但是其实包括很多的这个欧洲的摇滚乐啊。 嗯， 还有欧美的这些，其实大部分很多都是先从古典开始， 对， 包括你其实电贝斯啊， 对对对， 这些， 包括巴洛克音乐，其实对波特摇滚也是有影响， 所以这些音乐都是有关系的、嗯、所以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听你的奥菲欧的时候，刚才从这个假声男高音的运用到你的音色在整个作品的运用、 嗯、 那其实我以为你是故意而为之、 嗯、 但是正好其实也有很多随缘的成分、 嗯、 也是很人性化的、 嗯、 我觉得都很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奥菲欧当中的音乐选曲。整个的剧情的设定我觉得就是一是随缘，二是凑巧，三是即使是刻意，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成分、 嗯、 包括一开始呢我们当时演出的地方是三里屯红馆、 嗯、 所以呢当时呢设定的是警察来了， 对， 然后呢说的是在三里屯发现了一起命案， 对， 然后呢、 就是、那个记者说的就是那个词都是就是在三里屯红馆发生了、 嗯、 昨晚发生了一起命案，所以就是非常有代入感。 对，所以而且我是觉得在今天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受到了很多的 诱惑、嗯、那尤里迪西之死我觉得就像是被毒蛇咬了一样、嗯、就是受到了当今比如说想成名的诱惑，想要名利双收的诱惑，又想要比如说什么要得到的这种各种的诱惑和欲望、嗯、那其实这个欲望就像是蛇的一个隐喻， 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这个古希腊神话这个版本被蛇毒蛇咬死，其实它也是比较一个晦涩的一个情节，所以我们想把这个设定为一个悬疑的这么一个开放的情节，就是大家不知道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到底是被谁杀死的，他也有可能是自杀。 对， 但是他这个还有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希望之神 Hope， 他和这个奥菲欧之间他可有一种联系吧，但是我也不想说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不想说的太明确， 对， 太实际就反而没有那种。 然后包括我们其实这个制作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 Hope 这个服装，就是这个女中音歌唱家张雅杰女士也是特别的，我也特别欣赏她，因为一般的歌剧演员她不会接受这种比较奇装异服的东西， 带着两个水管， 对，她那个裙子是两个水一个洗衣机管儿，那个作为那个肩带，然后戴了一个头盔，就是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其实到对他的演唱也是有一定的会有一定的影响、嗯、但是他觉得这样那个服装特别适合他那个人物，就是这个绿色在西方文化里代表一种嫉妒、嗯、就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师那个 Caitlin 女士、嗯、她就是她说的这个绿色是代表一种嫉妒，所以呢然后这个她又戴一个绿帽子，可能也有我们中国文化里这种、哦、就是都无法去、嗯、 但是他有在中国文化中绿色好像是有一种希望的感觉， 希望 对，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载体， 对，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 对，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就是也是这样。而且你看一开始我们本来想定的是奥菲欧应该是一个男中音、嗯、当然或者是很浑厚的那种感觉，尤里迪西是个女高音、嗯、而冥王呢则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声音吧、嗯、不管是男女的这种感觉、嗯、但是在这部你们创作的这部歌剧当中整个都有颠覆了、嗯、还有关于这个歌唱词啊为什么是英文的， 英文这个可能是考虑到之后如果这个有其他的演员去演比较、嗯、就是比较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吧，其实没有太考虑，就是中文，其实我很想创作一部中文的歌剧， 嗯， 但是因为中文比如说这个外国的演员去演唱的话会听起来特别的别扭，就如果他们不是会中文的，对，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吧，因为有很多歌剧像比如说那个周龙老师那个白蛇传其实也是英文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倒是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设定的就是在北京，这个情节是发生在剧情是北京，所以其实就已经体现了一种中国当代城市文化 国际化的一个感受。这里有朋友说了哈，说去现场看了，觉得这种演出形式感觉很新颖，没有落俗套，比如再见平遥就类似。那我们、你知道这部？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那个去看过， 对，所以可能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因为它是一个静默式的歌剧、那其实静默式应该是在国外有很多的尝试、包括在国内有很多的戏剧现在在上演，但是静默式歌剧其实我们却很少，这算是中国第一部吗？ 我不敢说是中国， 不敢说是哈，就是这种新的尝试吧。 应该不是吧？但是歌剧可能有可能是，其他的戏剧肯定有过静默式。 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那今天王斐南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包括前不久上演的歌剧《奥菲欧》，还有今天的音乐的融合、音乐的多元化。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乐友会来发表大家的意见。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金珠来了。

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王斐南，相信只要王斐南现在以后在国内，我希望你常来做客啊，我们常来讨论不同的音乐，甚至下次我们就来光讨论比如说摇滚啊什么的，好不好，爵士啊这些。那这一段呢，当然还是斐南自己创作的音乐，这是在上海时装周当中的你为其中的一个品牌来创作的音乐吗？是只是一个形象的音乐？ 其实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以前自己创作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是就是有一个他们一个服装品牌的一个设计师，然后就是看中了这个音乐，然后就想用到那个时装秀里面 在 T 台上的感觉， 对，就挺有点那种 T 台秀的感觉， 就是既缥缈着又有这种融合。 对， 那上次的节目当中在王斐南来到古典流行也是几个月前来做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他不同的音乐的魅力，既有传统的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一个舞剧当中的音乐，舞剧是 就是原来叫红船起航，后来就我把它那个命名给叫后战场组曲，一个交响组曲， 怎么有点动漫的感觉这个名字。 其实红船起航是一个非常一个红色主题，然后后来也是我自己又给它命名了吧，后站长听起来像动漫的， 对对对，什么美少女系列啊等等这些。其实斐南的音乐一直也是融合着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记得上次跟你聊的时候也给我很深的触动，听到你的音乐，咱俩聊完了以后，因为我甚至觉得包括跨界，这是一种我觉得跨界者本身是不承认这种称法，因为觉得音乐没有并没有界限，但是如果单纯的指那些跨界音乐，像波切利、莎莱布莱曼，可能是一个唱片销售的一个就是这个称法，但是我觉得那些音乐甚至先锋音乐比起现在斐南所做的音乐也是一个过去的音乐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是说过时，是过去。前两天也是在跟听众在讨论，就是说每个时代会有产生不同时代的声音，不能说这个声音就是一定说是超越了前面有多好，比如说巴哈的音乐，他就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那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达到了巅峰，那在后期开展的包括古典主义啊，都是新开的另外一个类别战场或者说音乐。 对， 但是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多元化的音乐，因为我们已经处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了， 就是其实我经常跟朋友们在讨论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期，就是现代主义时期是过去的100年，20世纪时候是人类从这个怎么说呢，旧工业时代步入到高科技时代这么一个过渡，所以包括艺术上大家也追求那种比较激进的一种变革，比如像勋伯格创立的这个12音体系，就是一定要从打破这个传统的东西，推翻传统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21世纪呢就已经处在一个后现代时期，就人们已经从那个特别激进的那种变革的状态中过去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经历了很多时期，然后什么都见过了，等于说现代人，所以后现代时期的这个艺术风格也是各种混搭呀，融合， 对， 就人们不再去追求我一定要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比如说斯拉文斯基他后期就是开始尝试新古典主义， 对， 包括对每个作曲家其实都有这个时期吧，比如说 Penderecki 他的晚年也是的音乐风格也是越来越贴近听众的这个审美，所以我觉得人的一生就是作曲家的一生他跟这个时代也是都是有联系的。 就比方说德彪西当时所认为的大家认为他创作的是印象派，但他自己却非常讨厌这个词，或者也并不承认，因为他觉得他创作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很喜欢把一种事物加上标签，但比如说你像圣桑，他的音乐说是浪漫乐派期间，这已经不完全是了，那我觉得以后作曲家们不妨按照年代来划分，像你说的这个后现代音乐也还 对，其实都是很难 完全去量化吧。 对，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通过年代也很难量化，比如说我是80后85后，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做出来音乐也都很不一样。然后我有同龄人，他们也是有的就特别喜欢那种古典音乐，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一直听古典，只听那种传统古典音乐，或者是那种完全先锋派的那种古典音乐。所以他们就是包括像看到这部歌剧奥菲厄歌剧，我也听到过一些评论，就有的人特别喜欢，觉得特别看完特别激动，有代入感，但也有人觉得没有太大感觉，或者说 有的人就是真的不喜欢。我也听到有， 对， 因为我们都是媒体嘛，有朋友说我真的不喜欢，是这样。 我觉得都很好，就是听到不同的声音是个好事儿。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听到， 而且每个人的，我经常说受体这个词，就是接受的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受体嘛。比如说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个桌子是红色的，可能有的人看到红色就觉得特别的躁，特别躁动，有的人看到红色就觉得特别的兴奋，然后有的人看到某种颜色就感觉特别平静，但是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颜色呢，我就觉得特别的郁闷。所以就受体不同，音乐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就觉得哎呀特别兴奋。所以就是音乐创作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 对， 我们只是说去尽可能找到自己的能理解自己内容的一种同类吧，就是和我们受体是一样的一种同类。我觉得这艺术创作每个时代的人，比如说我和以前某个时代的作曲家的受体是一样的，那我们可能就是属于同一种声音， 所以就理解了为什么今天的那么多音乐家喜欢巴洛克、喜欢巴赫的音乐的这样一个理解，那就说受体是相近的。好吧，我们觉得用音乐来理解吧。我们听一段斐南在奥菲欧当中创作的一段有着融合的音乐，然后一会儿大家再来讨论，再来听。奥菲欧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段落，这段落的剧情还是斐南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段的剧情就是他决定要去冥府去求这个冥王，然后他把这个新娘给带回到人间。然后他这个舞美上设计了一个他自己给自己这个 这个很巧妙，我觉得 对，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棺材。 对，是个水晶一样的。然后他 舞台是大概介绍一下舞台吧，就是它有一块一块的那种 有机玻璃， 对，有机玻璃，然后就是每个盖子都可以打开， 里面有上面有很多盖子，所以他就把那盖子打开以后呢，把那个都给竖起来，做了一个水晶棺材，相当于让他自己躺在里面。 意思就是说自掘坟墓嘛。 对，自掘坟墓。对，然后这个音乐上呢，我想表现出一种，之前前面加了一个古琴嘛，这古琴是属于这个，那个时代的。就是， 而且 中国乐器， 对，这是中国乐器，东方乐器，这是这里面出现的中国元素。 对，就是其实是想表达一种在那个时代的跨地域之间的一种对话。就是我们这里面有这个巴洛克音乐嘛，是西方早期音乐，然后古琴是代表一个东方的早期音乐，所以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是跨时间去那个时代，然后在那个时代呢，他们又跨地域相互对话。 其实这个并不觉得让人觉得生硬，它反而也很融合，因为我们对于地下的一些形容，阴曹地府也好，或者是奈何桥要喝那个忘情水，或者是那些，对，所以就是这个水声的出现也会让我们有一种另外的联想。因为我在形容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有很多当今的戏剧或者是音乐剧有一些尝试，但是那些尝试我觉得是通俗的、大众的，或者是迎合市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部歌剧并不是说想迎合市场，这是一部严肃之作，就是而且音乐中的这种融合也让人觉得不牵强。 就我觉得市场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挖掘， 对， 但是不要去一味的去迎合市场，就是其实这个作品本身必须要体现这个创作者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是你之后其实是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去推广，但是你的音乐本身不用去考虑什么样的东西才有市场，什么样的东西才有观众，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小众的市场，就是这个市场它只是说大和小，像这部歌剧我肯定不可能说像那种那个流行歌星那样 那 么火，对，肯定不会像那个的 Broadway 那样的音乐剧那样的火，但是我们也可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找到一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听众圈子。 你看大家听到这段是古筝，加上水声，古琴，是古琴，对，是古琴。现在的技法使得古琴本来的声音可以加大很多， 对， 要是古筝的话，就是会有铮铮的那种响声，但古琴可能更符合那种古老的氛围。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古琴的这种声音，它特别的沉静，然后就让人听着就特别平静。 电贝斯的这个合音很奇妙啊， 在这个电吉他这个声儿吧，就是对加了一些失真的效果，所以其实这一段音乐里面我也考虑到一些因素吧，包括后面这个弦乐四重奏进来，就是他有一种也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吧，就因为他要去宁府去找他的妻子，他是一种非常充满期待，是一种兴奋的心情，但是因为这是宁府嘛，所以他还是有一种恐惧，所以就是恐惧和希望互相交织的这么一种情绪，所以它里面有的和声就会你听到突然就是好像在黑暗中有一丝光明那样，有时候是非常的明亮的，然后突然有个音色又是比较惨淡的，就是相互交织的感觉， 就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就像 Hope 的音色却是那么的浑厚的那样的感觉，而就是冥王和 Hope 也是形成了一种对比， 对， 一种戏剧的冲突。这段就到了冥府了，是吧？ 对，这段是一段舞蹈，就是冥府的那些应该说是冥王的小喽啰吧，他们在 群魔乱舞，但是音乐的本身呢，确实，其实他们的衣着还是挺飘逸的。 对，其实他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穿的都是那个新娘的那个婚纱的一个另一个版本。 对， 就是好像意思就是也有一层意思是说这个新娘在人间她是一个网红嘛，一个偶像叫什么来着，偶像效应。 是这样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他们穿那个衣服是因为奥菲欧是在寻找自己的新娘。 对对对， 然后呢，对，然后呢他在找自己的新娘，但是看哪个都似是而非，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就是带来很多的迷茫。 对对对，这也是一层意思。所以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每一个观众看了以后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对，这是一个虽然是70多分钟75分钟左右的一部戏剧一部歌剧，但是我觉得却引发了很多的思考。就像斐南一样，就是人不大但是有很多的力量，而且其实今天的很多东西真的让我们值得思考。那天我在想这个，因为在前几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引发了讨论，很多人认为现代的当代的音乐古典音乐或者其他是那些无调性的先锋派的，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思维还是停留在过去，我们今天后现代的这个音乐，今天的音乐不是这样的。就是千星，这是来自斐南扮演的冥王的声音，我们先来听。